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京戏，总比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清明小长假，北京旅游市场整体上运行平稳。昨天，市旅游委执法大队继续在天安门地区对旅行团的电子行程单开展执法检查。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那个电子行程单有吗？ 电子行程单没呢。 七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侧的团队通道，北京市旅游委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进入广场的旅行团开展例行执法检查，重点是带团导游的导游证和旅行团的电子行程单。目前，电子行程单已经成为日常执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抓手。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一日游科副主任科员赵全明介绍说， 根据这个北京市旅游条例的规定，北京市实行这个电子行程单制度，所有的团队必须得在电子行程单系统中登记，包括这个导游的信息、团队的信息、客人的信息，还有行程的信息，对这个非法一日游这块可能效果更好。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北京市一日游的投诉量已经降低了61%。 清明节之后，北京逐渐进入旅游旺季，在加强日常检查的基础上，北京市旅游执法大队还计划联合河北、天津的旅游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一带一路盛世中华，2018年国泰郁金香命名4周年纪念展正在中山公园糖花屋举办。花展分为亚洲展区、荷兰展区、俄罗斯展区，共展出30个品种、5000株郁金香，展览将到本月底结束。清明假期，顺义区南彩镇河北村举办第2届民俗文化节，小朋友们身着汉服，放飞五彩风筝，感受着春日气息。本届民俗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7号，期间包含清明节和五一两个小长假。民俗文化节将以风筝文化为主题，让参与者在游玩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几天前的春雪使得延庆八达岭古长城景区初开的杏花别有一番景致。昨天起，第5届八达岭古长城杏花节在春雪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23号。昨天，第4届金溪桃花节在天津武清区叉谷岗镇开幕。桃花节精心筹备了盛世桃花观赏会、公益换购行、亲子嘉年华、民俗体验游、多彩惠民文演五大主题活动。采摘大棚里，香菜、香椿、水萝卜、有机花菜等各种绿色蔬菜一应俱全。精心编排的民俗花卉展演、汉雪游船、儿童嘉年华、亲子农耕认养、户外野炊 BBQ、小动物喂养等各种休闲项目丰富多彩。清明3天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了多项传统文化活动，现场观众体验古人上巳节时的祈福礼仪，聆听古琴名曲，并在专业老师的引领下，模仿文人雅士体验历史上兰亭曲水雅集，听曲传花，以茶代酒，与在场观众一同对诗品赋，诵读古典诗词，还可以像古人一样现场提笔写诗，记录下当时的心境。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7到13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 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为什么你辛辛苦苦付出的爱总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为什么在情感关系里永远不可以说狠话做狠事？你真的懂自己吗？情商指导专家、企业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实战专家张艳华的新书《用对你的爱》，首次运用 MBA 商业模块图表的方式，颠覆式的解密情感关系中的逻辑，帮助读者走出只有爱的想法却没有爱的办法的困扰。用对你的爱，用对你的方式。今天的诵读小站教你用对你的爱。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艳华女士，欢迎张老师。 一丹你好。 艳华是中国明星企业家教练型导师商学院的创始人，应该说做了很多年的关于企业培训方面的课程。但是很多朋友会问，这本书好像是一本情感类的书，貌似跟企业培训是不一样的哈，或者是两条路线哈。但是为什么艳华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一旦这个问题是哈，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艳华老师，你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呀，怎么会有用对你的爱是一本情感的？其实呢，在管理当中，我那么多年也一直其实都是在做企业的经营运营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管理。后来当有一天去深刻的体会到，当一个人自己真正的走向成熟，当你对自己的工作，包括尤其是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内容上走向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管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关系，尤其是在整个的企业的人力资源这个角度里边，因为你从去深度的理解人、了解人和人的相处，因为在这个里边你需要智慧，你需要经营的逻辑，你需要情感的链接，你需要去深度的理解他人，换位思考。其实在这个关系世界里边，你会深度的解读对于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当然我们还有生活，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我自己本身接触了大量的一些女性啊，对于情感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可能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深度理解。所以就这样发起了叫做情感的这本书，叫用对你的爱。 这本书呢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颠覆性情感逻辑的力量，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平常认为的一些情感逻辑在艳华这儿进行了一个颠覆，它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帮助你去用对你的爱。 是的，其实你看到哈，我们在市场上尤其是去看书啊买到的很多的老师呢是从比如讲灵性啊心理学呀，或者是叫佛学的角度啊再去聊情感。后来我就在这本书上，你看第三页的时候，我说这本书包含了十大学科八个亮点。那这本书颠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经常我们会说情感是需要经营的，经营是需要管理的，管理是需要能力的，能力是需要提升的。你会发现这个经营这个词我们天天说，但是我们的思维世界里边，我们真的对经营有画面感吗？有概念吗？ 没有， 真的没有。在这本书里边，我是大篇幅的会给到大家渗入的那个思维体系，就是灌入到它经营到底是什么经营，你的人生是怎样经营，你的情感是怎样经营，你的企业经营。所以我运用企业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深度的就贯彻到了我们的情感经营里。平时的时候你就碎片的说，哎呀我情商不够，我的沟通不够，我们叫碎片化的在聊 你的失败在哪里，我跌倒在哪里了。但是这本书里边是从系统的角度上，你是经营角度上来讲，我们的情感为什么失败，今天我为什么离婚，我为什么今天家庭出现矛盾，我错在哪里，或者我做的不足在哪里。所以在这本书颠覆的最多的就是经营两个字了。 那其实怎么样用企业管理的思维方式来经营我们的情感？ 其实应对你的爱里边呢，我们其中有一个页里边就是讲到的情感是需要经营的。在这里边呢，那张图其实表现的就很淋漓尽致。那我在这里边呢，我大概的和大家呢去聊一下，比如说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里边吧，你会发现当我们去一家公司去面试的时候，你要拿着简历去面试，然后面试官呢要看面试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你的眼缘。我看中你觉得很舒服，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聊。很多企业就会觉得，你看面试的时候你的形象都不过关，然后我们聊的时候磁场和气场是不合拍的，所以就失败了。你看在恋爱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啊，其实你相亲的时候也是一样，就会觉得哎，我们去聊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磁场互动啊，觉得合拍，我们俩就开始慢慢相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属于叫你跟企业的叫做试用期阶段和我们的恋爱阶段是一样的。 没错。 对，你当你去恋爱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在相处什么呢，就会其实也是咱俩之间的价值观，咱俩之间的习惯，咱俩之间是不是有感觉，有没有感受啊？然后呢相互的去磨合，我过去之间我的家庭生活习惯，磨合你过去二十多年的家庭习惯。那你在企业里边上班是不是这样，我们开始走进一家企业，你要去了解那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人家开始给你灌输，你开始磨合老板，你的领导他的风格，他的领导的一种管理的风格。领导呢当然他也在考核你啊，他在去体验和感受着你的工作方式，所以这是试用期的阶段哦。你看是一样的。那第二个步骤就开始了，通过试用期觉得你合适就进行转正。那转正的时候是不是有结婚证书啊，开始有仪式感，对不对？ 没错。 对，应该叫做达成共识。你们恋爱成功了， OK， 我们达成共识叫做进门，开始有一个结婚证。转正合同那个转正仪式和你的结婚证是一模一样，都代表着你们正式的进入了未来的这个过程了。第三步开始了。那你到了企业之后就有培训，企业里面就开始给你入职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内容，企业文化开始宣导。其实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很多的家庭啊，他走着走着就是觉得我和你之间相处不 OK， 我觉得我前段时间我了解你还不够，就会发生矛盾，就会觉得哎呀，我们的这个时间里边我又发现了你很多的不足。后来我就说了，你看这叫经营嘛，就是你当和他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有意识的我要了解，把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习惯呀要去告诉对方，那你也要去让对方去了解你，在这个阶段上就要相互对方的一个了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看我就说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培训对方，有没有有意识的让别人给你更多的 机会 了解的机会。 Offer， 哎，对，是这样。那你看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比如说你到企业里边，企业是不是要给你发工资？除了工资你够吗？不够，你还要有福利啊，三八妇女节啦，中秋节啦， 奖 节啦，奖 金 啦，通通的，旅游啦，保险啦。企业是一个组织，组织里边就有岗位。比如说你的岗位是，我今天是播音主持，他的岗位是文案，对吧？那只要是组织就有角色，就有岗位。那我就要问，家庭里边超过两个人就是一个组织，认同吗？所以为什么说经营是哪里来的，组织来的呀？有组织才有经营的概念。你在家庭里边，你们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就是一个组织，那组织就有角色。那你们的角色是什么？老公跟老婆的角色。对，只要组织里边就会有工资，就会有福利产生。很多的女性就会说什么，哇，我生了一个孩子，我就会告诉她，生孩子就像你这个企业里发工资一样的，你给人家生了孩子是你的基本工，给男人发的基本工资哦。不要说你生了一个孩子说，哇，天哪，我生了一个孩子，你瞧瞧，我又给你生孩子，又照顾家庭，我又怎么怎么样。天哪，我都会告诉女性说，这是你的基本给男人发的福利，好不好？就像一个男人给你说啊，给你养家糊口，这是你基本的哦，对不对？那企业还会有福利，有精神奖励，又有荣誉证书，对不对？又有认可，都属于福利。我就问了， 作为一个女性，你给你对面那一个男人，你发了什么福利？我就很多的时候就问他，你光生孩子是不够的，你制造了什么浪漫呢？你给那个男人有的那个认可是什么呢？精神鼓励是什么？物质鼓励是什么？我在课上经常就会问一句话，我说问你们给你们的老公或男朋友发的什么福利？ 嗯， 你发的什么福利？ 很多女性是渴望着对方给她发福利， 对，相互之间的， 哦， 一样的，相互之间，他们说我送礼物，有的人都没有送，就是等待发福利就对了。 嗯， 就是啊，那你给对方发了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内容呢？所以在这个部分里边，你会发现，通通又是进入了经营的感受吧？ 嗯 ，OK 了。那企业发完福利了之后，你看又该干什么了？有一个考核啊，就会相处工作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你工作不够优秀，或者工作上有矛盾， 绩效考核， 对。啊，工作上不满意， 嗯， 其实家庭组织里边也是一样啊。慢慢相处之后，老公就会觉得家里这个女人不太满意，觉得她的一些情商啦，一些浪漫啦，在家庭建设当中给予的不够啦。反正总而言之，两个人就相互看不上，两个人就开始相互的 吵架。 其实用吵架矛盾的方式开始有要求了， 嗯， 企业对员工有要求，员工对领导也不满意，而家庭里边。老公跟老婆也开始了要求不满意就对了，是不是？ 嗯， 哎，逻辑是一样的哦。 其实我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会有个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工作能力超强，但是他的情感能力超弱， 然后 两个极端。 哦，是这样的哈。你看到很多人在工作上呢，说他营销能力啊，工作能力很强，到生活里边就会很弱。其实归根结底，一旦在这里边呢，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归根结底是这个人的情商。情商力不够，所以我们原来有一堂课哈，叫做你的情商是真情商还是假情商？ 哦， 因为工作上他的情商、工作能力强，他是以目标为导向的， 嗯， 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啊，我客户在哪里？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为了工作目标为导向的，就是叫做我为了那个目标，我要有意识思维来去达成那样的做法， 嗯， 叫做以目标为导向。但是走到生活里边，你会发现他情感情商就会低。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那不是我的客户，我不需要再以目标为导向了，我要活真实的自己了。因为在工作上他不能回归他自己的，他是在用一个大白话引号说，我要以目标性的我要去装，我以目标性的我要去收敛自己，我要去规范自己，我为了工作我要去化妆，为了工作 我那个岗位上我要去聊那些内容，我要去打招呼，我要去迎合，就对了。 嗯， 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很多人我就会说，你看很多尤其是体现在销售人员，我今天去为了客户，因为我要拿下客户，我要去搞定客户，我要成交客户，我要给客户去送礼物啦，我要去跟客户相处啦，我要去帮助客户去比如接送孩子了，你看这是常规性发生的，叫迎合，迎合。那但是走到生活里面他不需要迎合了。OK， 你喜欢我那就在一起，你不哄我我才不去哄你，你哄我才可以，生活就回归了一个人的真正本位。但是生活当中不一样，生活当中的情商你就会发现在这里边，我提醒所有听众朋友，我邀请各位去反思一点，对你过往的生活履历里边，你的情商是真情商还是假情商？真情商是什么？真情商在你的生活里边才去体验的。 嗯， 情商一定不是说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和赞美，一味的赞美和迎合一定不是你真正的情商，而真正的情商是你对人情世故的深度理解。什么是人情世故？人情世故你给予别人的最舒服的感受啊，懂得感恩，懂得爱。所以回归到生活里边，最挑战我们的就是骨髓里边的你那份爱，你那份和谐，那份平衡啊，你那份感恩。 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一定是清楚自己缺点的人，了解自己短板，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的缺点。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接受自己那个短板，为了面子用大脑做选择，与内心真实的需要做抗衡，那么这个选择结果怎么可能会好呢？比如很多人想月入万元，但是你的资历不够，水平不够，结果也只是你想要而已。很多人在情感关系中也如此，希望有一个很优秀的人为伴。你们的语言能同频吗？ 你具备感染对方的能力吗？你更适合哪些人？懂自己就不容易迷失自己。我们需要时刻认清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知道自己的能力。当我们一旦忘记或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时，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想要不迷失自己，那么就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才不会被诱惑做出错误的选择。人们不能接受当下，不满足于现状，源于人们内心深处有更多的标准、要求、愿望和欲望。那么此时很容易做出其他的决定，也容易迷失自己，不能淡定，不能臣服于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需求。当然，人们执着于欲望时，也会出现固执、浮躁、自我的情形。忘记真我的选择，必将出现错误的结果。 其实说到了《用对你的爱》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章节我印象很深，叫做爱的能力。爱的能力是我通过这本书特别感受到的一个重要的章节或者一个感受。很多朋友会觉得爱需要能力吗？我们每个人天生下来都懂得爱的，是吧？我们都懂得感恩，懂得真善美的，为什么爱是需要能力的？燕华这里边是用了一个三角形来讲述爱是需要怎样的能力。 刚才哈一旦说到这个词，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懂得爱的这句话我也要做一个颠覆。一旦事实上来讲，人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爱的。 懂得爱和真正的 做到爱，对，就是连懂得这个地方可能都会。那我们就要去说一下，我们到底什么才算我爱他，我爱对方。 我对他好不就代表我爱他吗？ 我怎样对他好才代表我爱他？有的时候你对他好，你所谓的对他好还是对自己好。是的，所以我们从懂得这个层面上可能都会大家会有一种偏差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真正的意义上说，我们叫做懂得去如何爱吗？就比如说吧，我们爱孩子，我经常就会说一句话，我们人生路上，对，我们且行且珍惜是因为每一个孩子出生过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天生的会做孩子，所以他会淘气，他会不听话。每一个父母其实走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他并不知道我如何去爱他比如说，那我小的时候就会对啊，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妈妈对那样的严厉去对我我今天就反过来讲，对啊，那时候我妈妈她是第一次做妈妈，她可能有很多的地方的时候，那是随着她的人生阅历她也没有懂得所以她会对我很严厉，可能我不接受其实在懂得这条路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挑战，我们才学才懂得了如何去爱所以从如何懂得去爱到我们去做到，其实做到真正的能够去爱的时候，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放下自己多少个自己的不舒服的比如说那你今天特别想去做一件事情，我爱你，我觉得你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我是不舒服的，我可能要去提醒你的，但是我会按照我的想法去提醒你或去约束你，但生活里边就会有控制啊。但是为了去成就于你的想法，让你去多一份体验那可能就允许了你的体验所以在这个时候允许了你，我却放下了我自己的不舒服所以从懂得到做到是一个过程。 爱的能力，一个人拥有能力一定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知识，指综合知识，二是经验，三是技巧，例如沟通技巧、谈判技巧、思维技能等等，三位一体，从而形成能力。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中，谈到幸福或成功，除了心态、努力、机遇，就是能力了。我们经常听到被放大的欲望，被忽略的能力，情感关系是需要能力的，这个关系里没有人能帮到你。爱是被没有爱的能力的人所破坏，婚姻本身不会破坏爱。爱被搞砸，要么是当初就没有爱，要么是因为缺乏爱的能力。多少人是因为你没有爱的能力，最后找了一句不适合来承担结果。如果了解爱的艺术，提高爱的能力，

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为什么你辛辛苦苦付出的爱总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为什么在情感关系里永远不可以说狠话做狠事？你真的懂自己吗？情商指导专家、企业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实战专家张艳华的新书《用对你的爱》，首次运用 MBA 商业模块图表的方式，颠覆式的解密情感关系中的逻辑，帮助读者走出只有爱的想法却没有爱的办法的困扰。用对你的爱，用对你的方式。今天的诵读小站教你用对你的爱。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艳华女士，欢迎张老师。 嗯，一丹你好。 我们在这本书《爱的能力》的这一章的一开篇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图片，在这个三角形的最顶端就是塔尖的部分是技巧技能，然后左方呢写的是经验，右方写的是知识。就是说其实爱的能力它是一个要具有经验、知识和技巧技能三位一体的一件事儿。这个确实有一点难度哈。在这本书其实写了一段话，我觉得要念给大家听听，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说有些人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爱的对象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能力问题。他们认为爱本身十分简单，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或爱自己的对象。究其原因，以前的婚姻多是通过介绍人或者撮合者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至于爱情，人们认为婚后自然就会产生。这种婚姻因为选择少，接纳度高，双方从小成长环境相似，性格、认识、爱好和习惯易达成一致，所以婚姻稳定持久。而现在，浪漫的爱情被普遍承认，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选择的重要性增加。归根结底，现代爱情故事很多是以权衡对方及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既要考虑对方值不值得我爱，也要考虑自己的实力和条件，对方会不会看重我。在当代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着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然后这里边还写到了一点，叫做爱情的首要特性是给而不是得啊。什么是给？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一个人格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人常把给理解为放弃，被别人夺走或者是做出牺牲。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也可以给，但有前提，一定要通过交换。只给不得对他来说就是欺骗，有被人拿走东西的感觉。这种人大多拒绝给予啊。这就是讲的是在你理解当中爱的能力啊。这里边其实有一点啊，就是说相亲其实经常会首先要问的是父母、家庭、出身，包括教育经历，还有工作，还有收入啊，这都是 这都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其实这就属于你刚刚其实在书里讲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情关系遵循的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 其实你看在情感的世界里边，人们其实对这个地方啊没有这种意识的。我举一个特别常规的例子吧，你说父母和我们之间的爱它不是交换吗？比如讲了，大家说了，父母养育我20年，现在我要懂得感恩，我懂得感恩的话呢，我要去回馈给父母。其实每一个父母在养我们的时候，父母那份期待其实就会说，哦，这个，我把你养大了之后呢，等我老有所依。其实中国最传统的那句话就是老有所依，希望有一天等我老的时候，那么就是我老的时候你还能够去养育我。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如果父母养育了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去抛弃了父母啊，多少个说啊，父母到最后冷冰冰的自己在那个独守这个房间里边啊，儿女没有去照顾，那这个时候儿女就会觉得有愧疚感。所以你看从规律来讲，经济学规律还是这社会的规律来讲，平衡啊，比如说一旦咱俩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你在给我付出，我从来都不给予你，你觉得你会内心世界会觉得公平吗？无论是男女关系还是家庭关系，第二个词叫平衡。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懂得了平衡，如何去平衡的处理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讲究这样的一个平衡的规律。其实燕华讲到的只是一个规律，因为有些时候其实都是将心比心的。 是的，将心比心的。 这本书还有很多应该说是比较颠覆大家的很多想象的一些观点，但我觉得也特别有趣啊。这里边讲到了第四章里有用对你的爱，这本书的题目就是用对你的爱。第四章就是讲用对你的方式。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也很苦恼。 我经常就会问，你的爱是真的在爱对方吗？还是在爱你自己？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哦，在这个例子里边的是女生付出比较多啊，他说我又去做了很多，我就问他一句话，那你在这里边你是真正的爱这个人还是爱你的付出？在这里边他会觉得说每一次吃饭呀，或者说女生就会开支上消费上他就会消费的多一些，所以就你是在爱对方的什么？你是在爱你自己的付出呢？你自己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一样的，第一我们爱的方式是什么，你是拿什么在爱？你是拿你的心在爱还是拿你的所有东西在爱？比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我去看我婆婆，她男朋友带她回家，她说我用10000多块钱买了一个镯子，当买了这个镯子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她就觉得你看你有两个女朋友都没有像我一样给你妈妈买这样礼物吧。我说那你那时候第二个感受是什么？她说觉得我挺开心的啊，让我男朋友觉得你看我能做这样的事情。我说对，那这个时候你是在求认可啊，你觉得你会有优越感，优越于你男朋友过去那两个女朋友他们所有可以承担的这个部分。其实你这个此刻你在享受你的优越感的，所以那你是在爱这个人还是你在这过程当中在享受于自己的这种感受呢？所以你看叫做你爱的到底是什么，你是在爱对方那个人吗？还是你在爱着享受着你和对方相处这个过程当中你求得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这是叫做我们叫做用对你的爱过程当中你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爱。我们很多的这种方式我们的想法是对方所能够去接受的和乐意的吗？如果不是我就会提到了一句话，你所有的关系建设当中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建设达成你们和解的目标，还是你仅是为了发泄你自己？ 其实在第四章用对你的方式里边讲到这样一章理直气壮的所有爱的方式，里边有这样一段话说，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的，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在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每个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觉得不值得了，也有随时放弃的权利，而不是时时刻刻把我为你做了什么，而你为什么不为我做点什么挂在嘴边。这是赤裸裸的利用正常人都有的内疚感进行道德绑架。一次两次也许管用，时间久了，这种沉重的爱只会让人想要逃离，并且当你心里不平衡，想要疯狂的索回报的时候，这段感情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个其实里边就讲到了什么叫做 用对方式来爱对方。 嗯，是的，也很多人就有一个口头禅， 嗯 啊，你看我给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这样来对我？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对你的方式多给予我这些？所以他会把爱呀变成了一种要求。其实他已经在置换了。 而且这本书有一个特色之处，是在每一个章节都会有问答环节，就是像出题一样，问题智慧。 问题哈，是这样的，我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我给我们的所有学生再去说的一个问题，你能够去认识你自己吗？你真的能够认识你自己吗？每一个人的成功，每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一定拥有他最长板的那个内容。 嗯， 用他的长板获得了他的生活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但是同样，一个人的失败，情感的失败，一定会有他身上致命的三点短板，在影响了他的生活和事业的。所以在这里边，我经常就会说，一个人啊，你具备所有的能力，你都会说我有沟通能力啦，我有情商力啦，我有营销能力。你所有的能力，那是你获得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有自我认知能力吗？如果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自我认知能力，将是他获得成长和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旦你看今天我们缺道理吗？我们今天是不缺的，我们的微信圈所有的道理叫爆炸式的， 没错， 今天大家都会读书，人人都是老师，人人都能分享。 嗯， 但是每一个人用问题的方式深度思考的能力，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需要的。我们能够深入思考到，那个深度将是我们个人承载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深度思考的能力。所以在《用对你的爱》这本书里边，我们会引发了很多的问题。我期待这些问题能够去找到我们的根源。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探讨了很多话题，比如说什么是具有爱的能力，如何具有爱的能力，如何去经营情感关系，如何去经营爱。那其实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也许我做到了燕华说的前面的很多步，但是有一步我做不到，或者我很难做到。比如说当你的情感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处理？ 危机的时候，这个提一点吧，危机的时候啊，第一，我经常会说一定要去处理好你的情绪。 嗯， 有很多人说情绪是要控制的，杨老师到底怎么控制情绪？我说你是控制不了情绪的。那控制说现在我有情绪，啪一下，我立刻我要没有情绪了，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可能的。 对， 每个人都有情绪，但是我说，你如何去运用你的情绪很重要的， 不是控制，而是运用它。 是的，如何去转换情绪也是一种选择。 嗯， 我跟大家在这里边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在二研所那边开车，其实我开车那天呢，也不太守规矩就对了，我挡着别人的路了。 嗯， 结果出现了旁边，人家呢就生气了，就开始骂我了。 嗯， 是这样的， 摇下车窗。 对对对，然后摇下车窗，对。那个时候我那一刻，我就在想，对呀，燕华老师一个多么有气质的女人呀，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老师啊。对呀，我呈现在别人面前的就是很美的一个女人，很有气质的一个女人，我怎么可能我发脾气呢？这叫定位。 嗯， 后来对方的时候他开始，瞪着大眼睛开始骂我，我就用我那个100%的那个美好的眼神 ， 就会去冲他微笑，这样去看着他，对方那一刻的时候，我在想他去发脾气，我是任何脾气都没有。 对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天哪，我今天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 等这个人回家之后，他在想今天他遇到了什么，他永远都会记住那个100%的爱的眼神，丝毫没有情绪。 我特想知道对方当时你那么看着他的时候他什么反应。 他内心世界他一定会是，他那一刻他是在只会发泄他的情绪。 嗯， 我挡着他的路了。 嗯， 可是等他回家之后，他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一刻他是多么淋漓尽致的他就在发泄他的情绪，而对方的那个女人那个眼神是多么的爱他的。所以很多人发泄情绪的时候得到最好的礼物回报就是你跟他一起发脾气。我说你，我骂你，我对你有感觉，你对方竟然没有反应，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就对了。你给他最大的礼物就是你跟他一样发脾气，而我那一刻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没有情绪？那对方骂了我就骂呗，他只是在语言他表达，就是啊，他骂了什么，对我来讲就不重要。